弟兄姊妹早晨，今日要同大家讲十诫。嗱，有好多人觉得十诫已经系过时，已经系唔需要再守。其实十诫会唔会过时？嗱，讲到十诫过时，我又谂起喺度好耐以前，系有一位系商人啊，去做生意。佢去做生意嗰阵时，夜晚连夜赶路。咁佢嘅馬夫咧，個幫佢係開佢馬車嗰個馬夫唔識得路，於是佢就同呢個人話：你只需要跟住上高嗰粒北斗星，你就可以到達。啊，同佢講完，佢就自己走去瞓覺。瞓完覺醒咗，佢就同佢講話：點啊，到未啊？啊，點知個司機話：佢話我可能係只馬車走得太快。頭先你點俾我嗰粒星唔見咗，可能俾我超越咗佢。你仲有冇第二粒星俾我跟？嗱，我哋相信十戒就係好似呢粒北斗星咁樣，係永遠唔可能係俾我哋超越，永遠係唔可能係俾我哋俾任何嘢嚟到淘汰。嗱，英文版嘅十戒係有285個字，285個字。喺度中文版係比較多少少，係有365個字。嗱，你見到十戒係非常之簡潔，短短喺度幾百個字當中，係將所有人類嘅道德嘅律法係寫出嚟。你試下諗下，會唔會俾你諗得到第十一戒？相信好難啊！我相信唔會揾得到第十一戒，全部。道德上的律法都是已经包括了在十戒当中。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这里，出埃及记20章1至20节。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今天的经文。神吩咐这一切话，我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作什么形象，仿佛天上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以及子，直到三四代，爱我、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为他为无罪。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六日要劳碌作你的一切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，你和你的儿女奴仆仆婢牲畜，并且你城里寄居的旅客，无论什么工都不可作，因为第六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，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一切所有的。众百姓见雷军、闪电、角声，山上冒烟，就都发展，远远的站立，对摩西说：求你和我们说话，我们必听。不要神和我们说话，恐吓我们死亡。摩西对百姓说：不要恐惧怕，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，叫你们时常敬畏他，不致犯罪。嗱，由于时间嘅关系，我系唔可以系每一届都讲得好详细。其实每一届都可以讲起码一篇道。今日要同大家讲嘅就系头嗰四戒。嗱，头嗰四戒系同神嘅关系。我叫今日嘅信息做主与十戒。 嗱，好可能好多人覺得好奇怪，究竟耶穌基督同十戒又有啲乜嘢嘅關係？嗱，其實耶穌基督喺度新約喺度福音書，佢有講十戒，有講十戒講得好清楚，有俾我哋好多解釋，有好多啟示。所以我叫今日經文做主與十戒。而且耶穌基督仲係將所有神嘅律法係總結咗。佢講咩啊？佢話神嘅律法就係要我哋盡心盡意盡性去愛神，其餘就係要愛人若己。嗱，呢個記載喺度馬太福音第22:37-39。今日要同大家講嘅係頭嗰四章，頭嗰四戒。下次會同大家講埋後面嘅六戒。頭嗰四戒係同神嘅關係，所以我叫佢做主與十戒。而下面嗰六戒係同人嘅關係，所以我會叫佢做愛人愛人篇同埋愛神篇。但我哋係已經其實講完咗係主嘅引領，我哋不嬲講緊主係引領以色列人喺度曠野，已經講完咗啦。其實我哋已經進入咗係第四個段落，第四個段落就係配受敬拜嘅主。其實神係救贖以色列人係出埃及，主要嘅原因係要以色列人係敬拜佢。但同樣神亦都係救贖我哋每一個基督徒脫離罪，最主要嘅原因就係要我哋係敬拜佢。所以我哋嚟到呢一個最後呢一個階段係最重要，就係配受敬拜嘅主。嗱，喺呢個段落入面係有兩樣好重要嘅事，一個就係律法嘅頒發啦，另外一個就係會幕。嗱，會幕大家都可能會明白點解係敬拜，因為會幕的確就係敬拜嘅地方。嗱，比較難明白嘅就係點解律法或者十戒都可以係成為敬拜。如果要我哋要明白嘅話，我哋就要睇一睇詩篇第96:9。當以聖潔嘅裝飾敬拜耶和華，全地都要在他面前顫抖。當以聖潔為裝飾敬拜耶和華，這個就是原因。所以亦都係因為咁樣，神係將律法係俾以色列人，係將佢哋由於透過守律法而分別出嚟，同埋佢哋鄰近嘅嗰啲外邦人有唔同嘅，因為佢哋有唔同嘅律法，有唔同嘅習俗，以致佢哋係分別為聖，以致佢哋係可以用敬以聖潔嘅裝飾係嚟到敬拜神。而家我哋知道有好多传道人都会同你讲，归耶和华为圣，唔一定系解释系圣洁，系解释分别为圣嘅意思。嗱，呢个绝对系啱嘅，因为点解啊 ？Kadesh 呢个字原文希伯来文系的确解释系分别出嚟，分别为圣。但系有一样嘢我哋要好小心嘅。就是如果我們太過注重只是分別為聖，而不記得了是聖潔的呢，我們就會變成是有名無實，有名無實。任何人都可以說自己是被神分別為聖，但是究竟我們怎樣才叫做分別為聖？看一看聖經是怎樣說，在這裡《生命記》7:6，经文话：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。有没有见到摩西是将圣洁和归耶和华摆在一起？申命记14:2亦都是一模一样，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。有很多人仍然都可以说，嘿，你这个圣洁这个字不就是分别为圣的那个圣咯。咁所以讲嚟讲去都係分别为圣而归于耶和华。不妨又睇多次经文利未记20:26。你们要归我为圣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，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别，使你们作我的民。呢度讲得好清楚， 點叫做係分別成聖啊？係要同萬民有別。點解同萬民有別啊？因為佢哋有唔同嘅律法，因為佢哋有唔同嘅習俗，因為佢哋係守神嘅律法，係聖潔嘅民。呢、這個亦都係點解神係救贖咗以色列人係出埃及，然後係俾係呢啲律法嚟到俾佢哋守。要嘅就係佢哋同埋所有嘅外邦人有唔同嘅律法同埋習俗，以致佢哋真係被神分別為聖。嗱，呢個同我哋基督徒都係一樣。好多時我哋都話基督徒唔係因為我哋做咗乜嘢，係神揀選，係神先將我哋分別成聖，將我哋係揀選出嚟。呢個絕對係對。但是当被神揀选了出来的那个人就一定会怎样，一定是会以神的律法是来到洁净自己，以致自己真的跟这个名分一样的的确确是分别成圣。那我们不妨先看看第一诫。第一诫是什么？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通常讲到律法呢都有两个极端的。一是呢有些人觉得守神的律法是很容易守的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根本是没有罪，那就容易守了。我已经没有罪了，我已经什么都守到了，做到了。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？另外一个极端就觉得守得很辛苦。哇，那个担重重，百上加斤，令到我唞都唞唔到气，好辛苦。有呢两个极端。头一个极端系点乜样啊？如果当一个人话自己系冇罪嗰阵时，佢就要睇一睇约翰一书一章八至到十节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。是神话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就算基督徒都是有罪。当一个人话自己是无罪那件事，其实他就真是自欺欺人。而在这一章十节，约翰继续说，若果有人话自己是无罪的，这个人就是说神是说谎。你说你自己无罪，你就是讲神是讲大话，因为神话每个人都是有罪人来的嘛。那你说你自己无罪，那就神讲大话咯。嗱，呢個真係有人咁樣。我以前有間教會有個老者，佢係咁樣同我講，佢話：悉尼，你時時都教我哋要聖潔，要我哋係小心自己嘅罪，但我根本冇罪。嗱，的確係有人咁諗。嗱，另外一個極端就係守神個律法守到好辛苦，好辛苦。嗱，對呢啲人就要係叫佢哋翻去睇一睇第一戒究竟係講啲乜嘢嘢。在这里颁发第一戒之前，神是跟他们讲什么东西？这个就是记载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一节，未曾颁律法第一句，神就跟他们讲什么？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这个是什么律法都未给之前就提醒以色列人，是我将你们救出来。嗱，呢一個喺度《申命記》第五章，我哋知道去到《申命記》第五章，摩西又重申十戒，《申命記》五章六節又講咩啊？一模一樣，我是耶和華你的神，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。神係要提醒以色列人，你哋能夠係出埃及，本來係奴隸，而家變成自由身嘅人。是全部是因为神的恩典。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，我们一样是被神所救赎，由罪里面是救我们出来。我们一样是要回去看一看神的恩典，我们要感谢神，以致我们是能够是有爱神的心，以致我们是能够是有这个心去守神的律法。如果我们不爱神的话，守律法是很辛苦的事。我们再讲一次，是神的恩典以致我们爱神， 以致我哋系有呢个心嚟到守神嘅律法。但系好可惜，好多人讲到神嘅恩典嗰件事，就会讲咩啊？哎呀，你有冇听过保罗话？我哋在恩典之下，我哋不在律法之下，唔再需要守律法噶啦。所有律法抛诸脑后，抛晒出窗口。经文记载喺边度啊？罗马书六章十四节，罪必不能作你们嘅主，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啊，好明显啦，好多人话。在恩典之下就不在律法之下，那你还跟我讲律法来做什么？我们都不需要再守律法。其实不守律法是什么意思？ 不守律法，不在律法之下是什么意思？不在律法之下的意思就是没有审判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耶稣基督所救赎，这个审判是去了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以致我们不再在律法之下，我们没有审判。律法是定人的罪的，由于我们是接受了耶稣基督，我们就不在律法下，我们是没有了审判。也可能继续有人说，嘿，不是一样，不在律法之下，你说没有审判的嘛，那我们就可以继续犯罪，继续犯罪，没有审判，又犯罪，又没有审判，几好啫。保罗都想到人会这样想的，所以他在这里罗马书六章十四节讲话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，十五节就即刻话，十五节讲什么？十五节话，这却怎样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么？断乎不可，断乎不可。所以很明显，这些话人话在恩典下不在律法下，不再需要守律法，解错了经。如果有人觉得耶稣基督的恩典以致我们不再需要守律法的话，你看看耶稣基督自己怎么说。耶稣说，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是要成全律法，而不是要废掉律法。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。所以我们如果真是被神救赎，好似以色列人咁样，被神救出嚟就要爱神，以致我哋又可以守神嘅律法。嗱，圣经入边讲得好清楚嘅，耶稣基督频频同我哋讲：你爱我就守我嘅律法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，耶稣话：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嘅命令。喺度，约翰福音十四章廿三节，耶稣回答说：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嘅道。而在约翰一书二章三至到四节，约翰说，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晓得是认识他。人若说我认识他，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便是说谎的，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。我们可以说我们爱神，可以说我们是认识神，但是如果我们不守神的律法的话，不去守神的道的话，我们是讲紧大话。这个就是经文话给我们听。其实还有很多经文都是一样，但我不可以时间的关系是写晒出来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我们要真正爱神才是可以有这个心去守神的律法？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？但我都时时在考虑这个问题。但是最贴切的一个比喻，我觉得就好像我自己读书的经验。我在香港读书真的成绩很差，差到不得了，科科都肥晒，满江红，满江红，不是岳飞那首满江红、啊、你知道香港呢，你如果你是肥佬会怎样？写你那个分数是写红色的。当我的成绩表全部都是红色的时候，那就满江红了。满江红嗰阵时最惊系咩啊？最惊系点样去面对我爸爸？第二样都唔惊啊！满江红我都未惊过，面对我爸爸就最惊。嗱，复活节系点啊？嗰啲爸爸妈妈就收埋啲复活蛋嚟俾啲仔女搵。一年两次派成绩表咧，就系我收埋嘅成绩表等我爸爸去搵。我爸爸真系好嘢啊！ 收喺床下底，收喺凳底、台底、梳化底、垃圾桶入面都揾到出嚟。嗱，俾爸爸鬧啦，咁啊，梗係俾爸爸鬧啦，滿江紅。鬧完咗之後就冇件事噶啦喎，好開心噶啦。哇，其實諗下好傻噶喎，因為你肥咗佬，俾爸爸鬧完你都係肥佬噶喎，你唔係話俾爸爸鬧完個 F 就變咗 A 嘅喎，係嘛？但係鬧完，哇，嗰種解放，嗰種解脱，開心到不得了。因為點解？我為爸爸讀書噶嘛。而家考試肥佬俾佢知道咗，哎，搞掂啦，輕鬆曬，冇件事。嗱，呢個就係唔愛學問而走去讀書。嚟咗美國讀書就唔同，我係自己中意讀書，我愛讀書。反而爸爸唔催我，爸爸話唔好讀咁多，係得噶，你啲學分夠好。有時佢夜晚嚇去廁所。哇！見到我眼燈仲著住喺度，走嚟拍門嘅話，唔好讀啦，身子緊要啊！你唔好讀，一調翻轉頭係我唔肯。嗱，呢個就係愛讀書而走去愛學問而去讀書，同埋唔愛學問去讀書唔同嘅地方。我哋愛神去守佢嘅律法，同埋唔愛神去守佢嘅律法，亦都係一樣，冇辦法守得好嘅。其實第一戒是很重要的，第一戒如果我們守不掂的時候，如果我們覺得第一戒都有問題，其餘那些就不用看了。走回轉頭，怎樣才能夠除了神你不可有別的神，就是看回神怎樣說，我是耶和華你的神，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你出來。感不感謝神？感不感謝神將我們從罪入面帶出來？感謝神的話，我們愛神，愛神的話就容易了。你有這個心去守，你有這個心能夠去做到。如果我們真的感謝神，我們真的愛神去守那件事，我們是很樂意的。如果不是那件事，就好像被人逼那樣，好像我在香港被我爸爸逼讀書那樣，被人逼的很辛苦，是要自己出自內心，出自愛心。當我們真的感謝神，真的愛神去守祂的律例那件事，我們就會用最高的水平，如果不是就是最低的底線。你有沒有聽過很多人就會問那些基督徒問，咦，這樣算不算是犯了戒，犯了神的命令，算不算犯了神的命令，算不算是抵觸了十戒。當我們這樣問那件事，其實就是想最低的底線過關，而不是比神是最高的水平。得過且過是不算犯罪，可不算犯罪，可那就可以了。但這個最低的底線，以色列人、法利賽人是一模一樣，他們在神的律法裡面加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律例進去，看起上來，哇，這班法利賽人真的愛神啊，他覺得神的律法都還不夠，再要加多幾百條下去。其實點解加多咁多入去啊？貶低神嘅律法，得過且過，最低嘅水平。等陣我哋會講安息日，而家就以安息日嚟到做係做例子。神講咩啊？安息日，無論什麼工都不可做，一句搞掂。如果你係安息嘅，你係守安息日嘅，無論什麼工都不做。以色列人點啊？哇，咁點守啫？哦，如果不做工係等於係行幾多步路，多過就叫做係犯咗呢個安息日，少過就 OK。吐口水又係啊，吐得幾遠就叫做係犯咗安息日，吐近啲咁又冇事。嗱，咁就係加多咗咁多律例出嚟，其實就係揾咩啊？最低嘅底線係嚟到過關。如果真的愛神的時候，你是最高的水準，最高的水平是給神的。所以如果我們真的感謝神救贖我們，我們真的愛神的時候，我們才能夠做得到，除了神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。第二戒又怎樣？第二戒說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。 其實偶像呢個字好廣泛嘅喎，乜嘢係偶像？任何嘅嘢，如果我哋係將我哋嘅時間、我哋嘅精神、我哋嘅金錢放落去多過我哋放喺神身上，呢啲都有可能係變成我哋嘅偶像。聖經入面點講啊？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，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哇，唔得了！有人話：咦，聖經入面教父債子還啊？神係追問你個罪，追你三四代啊！其實係咪咁樣？當我哋自己係將我哋嘅時間、我哋嘅金錢、我哋嘅精神放喺神以外嘅嘢，我哋話俾我哋嘅仔女聽咩啊？佢哋照樣有樣學樣，照樣睇得見。這個禍言是會有三四代那麼多，不是說神就來詛咒你，是你自己做的事有不好的見證是被你的子女看到。經文又說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。忌邪的神都挺難解的，什麼解釋是忌邪？原文是什麼？原文是妒忌的神。那为什么中文和合版说忌邪的神？可能翻译的时候认为妒忌不是那么好，用在人的身上妒忌当然不好，我妒忌你，你妒忌我，神又走去妒忌，那当然不好，不如叫他做忌邪。其实原文是妒忌，妒忌这个字用在人的身上是不好的，但是用在神的身上是非常之贴切的。为什么？又举个例子，我是个工程师。如果我无啦啦走去妒忌第二些工程师，好不好啊？当然不好啦。世上不是得我一个工程师的嘛，有成几千几万个工程师，人人很多都是工程师。我怎可以走去妒忌人家呢？我没有专利的。又举个例子，我喜欢讲道。哇，某某人讲道好听，哎呀，我真的妒忌。出问题啦，是罪嚟啦。怎可以妒忌人啫？大把讲员啊，成千上万个讲员，你不可以走去妒忌人啊，你没有专利啊。神嚟讲就不同啊。神是绝对有权是妒忌的，因为神是唯一的真神。除他以外是没有其他的神，他绝对是有权去妒忌。所以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妒忌的神。为什么他可以妒忌？就是因为他是唯一的真神。这个就是第二阶。如果我们将我们的时间、金钱、精神放在任何其他东西的身上，他是可以妒忌，因为他才是唯一。这个第二阶。第三阶是什么？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的明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，必不以他为无罪。以前跟大家讲过这一届，其实就是因为这一届那些以色列人怕到连神的名字都不能，都不够胆走去读，不够胆走去读，不读就不识读。所以现在搞到耶和华是不是真的神的名字都没人知道。另外有一个东西，有一件事跟大家讲过的，就是什么？就是这一届未必只是讲，是口头上不要挂住神的名在我们的口头上，其实可能跟我们的行为是有关。这个我等阵会讲。其实第三届在古时又跟另外一样东西是很接近，有直接的关系。是什么？是起誓。为什么？因为是我们起誓是指住神的名是来到起誓的。所以当如果我们是不守我们的誓言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，我们就涉足了耶和华的名。这个正如利未记十九章十二节所讲，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，涉足神的名，这是耶，我是耶和华。这里就是讲，你如果指住神的名来到起誓，你是要守这个誓的。如果你不守的时 你就是妄称神的名，你就是亵渎了神的名。耶稣基督在新约都有教的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，在马太福音5:33-37，耶稣基督说，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背誓，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什么誓都不可起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因为天是神的座位，不可指着地起誓，因为地是他的脚凳，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，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，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。在雅各书5:12亦都有好同样的经文，差不多一模一样。雅各书5:12，所以有很多传道人，有很多牧者就会说，新约是不准我们起誓。有没有听过？新约是禁止人起誓。但其实在旧约不是这样的，旧约是神叫我们起誓，还要是指明，要指着他的名来起誓。在《申命记》10:20怎么说？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侍奉他，专靠他，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。神是叫我们指着他的名起誓的，在旧约。耶和华自己怎样？当耶和华是要证明一件事，证明他的祝福的时候，他是会说，我指着我自己起誓。在这里创世纪22:16就是一个例子，他指着自己来到起誓，要祝福亚伯拉罕。这一件事在希伯来书6:13都有再次是提翻。在这里使徒行传2:30又说，神是指着自己是说要祝福大卫，说大卫的宝座上将会有一位继承人坐在他的宝座上。我们知道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，但是神是一个誓言来的，这件事一定是会发生。还有很多很多在这里旧约的经文，我们都见到神是起誓，甚至指着自己起誓。所以有些人说，是旧约啫，旧约啫，新约不同的了，新约是没有了这件事，是禁止起誓。但是你又看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说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在6:16-17说，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起誓，并且以起誓为实据，了结各样的争论。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明显地明显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，就起誓为证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得很清楚，人起誓是因为要作为一个实据，神起誓是要作为一个证据，没有说否定到不准起誓。有人可能说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和耶稣基督和雅各神学观不同，神学观不同。如果我们说圣经里面作者神学观不同的事，就出现很大问题，因为我们否定了圣经。圣经说什么？在这里提摩太后书3:16说，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。一个作者和另外一个作者，你可能有用字的不同，你可能有文化上的不同，但你不可能有神学上的矛盾，因为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。如果我们说圣经的作者自相矛盾的时候，其实多数是我们怎样解错了经，解错了经。其实耶稣自己是没有不准人起誓的。你知不知道马太福音26:63，大祭司跟耶稣基督说什么？他说，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， 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，基督不是。大祭司是指住神要耶稣基督起誓，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。耶稣若果真是5章33节说什么誓都不可起那件事，他就立刻跟大祭司说，什么誓都不可起，你不可以起誓的。但他又没有这样做，他没有这样做。你看他怎样回答，他在这里26章64节，耶稣对大祭司说，你说的是，你叫我起誓我就起誓，你说的就是对，我就是神的儿子。耶稣自己都起誓，咦，那5章33节问题出在哪里？5章33节到37节问题出在哪里？走回头看看，可能解错经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，不可背誓，起誓所起的誓总要总要向主谨守。嗱，呢个系你们听见古人系咁讲，古人系话你指住神嚟起誓，你就一定要系谨守呢个誓。若果唔系嘅话，你就系妄称神嘅名。但耶稣基督话咩啊？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什么誓都不可起。咁系咩意思啊？仲话唔系什么誓都不可起？嗱，你睇埋耶稣俾嘅例子啊！耶稣俾咩例子啊？指住天起誓。指住天起誓是不是指住神起誓？不是的。耶稣又说不可指住地起誓。指住地起誓是不是指住神起誓？亦都不是的。旧约教我们要指住神起誓的。这班人怎么指住天指住地？还指住什么？指住耶路撒冷起誓。又指住个头来到起誓。根本原来在耶稣基督的时候有很多人是发假誓。他们知道指住神的名起誓是有后果的，不够胆指住神的名起誓。指住什么起誓？指天督地，指天督地，指住任何东西，但是不要指住神起誓。耶稣说如果你是起这些誓的话，你什么誓你都不好起，你只是讲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第二样你不要再讲，你根本都没有心去起誓。其实起誓同埋我哋做一个圣洁嘅人又有啲关系嘅喎。喺度诗篇24篇第四节係讲到咩呀？守洁心清，守洁心清，起誓不为诡诈嘅人。见唔见到守洁心清同埋起誓不为诡诈係摆埋一齐？如果我哋係指住神嚟到起誓嘅目的係咩呀？其实是要告诉人知，我是一个信神的人，我是一个是畏惧神的人，所以我讲的话是算数的。但这个是起誓的目的来的。一个基督徒，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会怎么样？看看你的行为，看看你是不是真是一个信神的人，是不是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如果你不是，那时候是怎样？你就是妄称神的名，你妄称为神的跟随者，你妄称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，因为你的身上有耶稣的名字在这里，你是基督徒。所以我觉得是一样的东西，不单止是妄称神的名，是起誓啊，或者是挂住在口边那么简单，跟我们的行为有关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，都有神的名字，以致如果我哋冇一个好嘅见证嗰阵时，人哋就话：，诶，你睇下，基督徒就系咁样样。当呢件事发生嗰阵时，我哋就妄称咗神嘅名。嗱，喺度呢个就系第三界，所以妄称神嘅名系比较广阔，我觉得唔单止只系将神嘅名挂喺嘴边。嗱，第四界。当守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六日要劳碌作你的一切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神当守的安息日。第七日是向神耶和华当守的安息日。你知不知道在这新约只有这一条的诫命 没有再重复是叫人去守。在这新约你找不到要叫有条诫命说你当守安息日，是没有了。我们要看一看究竟安息日守安息日是什么 是什么的意思。守安息日其实是要纪念神的创造，神是六日是创造这个世界万物，第七日神是停止了他的创造，他是休息停止了。当人未堕落之前，人是永远在安息里面，在伊甸园里面是永远安息，是人堕落了之后才要辛劳的工作。所以我们要工作辛劳的工作六日，然后去到第七日怎样有安息。第七日安息是纪念什么？纪念将来这位弥赛亚，这位救世主来到救赎我们，以致我们会在他里面有永远的安息。这个就是一个纪念，以致六日辛劳，第七日 能够令到我们尝试到什么是叫做安息。这个就是原本安息日的意思。这个记载在希伯来书第四章是很清楚讲明在主里面的安息，也都有提到安息日。我不再讲，大家可以回去是参考一下。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预象来的。以前跟大家讲过有很多预象，有人物的预象，有事物的预象，原来连节日连安息日都是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预象。不是我讲的，在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至十七节话，他说节期月朔安息日原是基督的影儿，基督的影子来的。我讲过预象是什么？就是在预象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得到耶稣基督的影子。安息日是耶稣基督的影子，预表住将当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可以得到安息。但耶稣基督怎么已经来到了，所以这个安息日还 是不是一定要我们守，不再是那么重要了。所以我们在这新约没有见到要我们守安息日。但是这样，你见到你自己不守，你见到人家守，你不要走去骂人，你不要走去骂人。罗马书十四章五至到六节讲什么？他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，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。跟着罗马书十四章讲什么？他说如果我们守这些节期是为了主而守，如果我们不守这些节期都是为了主而不守。意思是什么？如果有个人继续守安息日的话，他说是为主而守，他可以说是我仍然纪念神带我入安息，虽然耶稣基督已经来临，我仍然是想守，这个是为主而守，没问题。但是你说我不想守，他也是为主而不守。因为为什么？这个人就是说安息日是预表耶稣基督带我们进入安息嘛，耶稣基督都来了，我就不守，又是为了主而不守。最重要我们做到的是什么？你守好你不守好都是为主而做，这样就是最重要。很快我们今天又来到我们的结束，我们的回应。我们看到当神是颁律法给以色列人之前，就是提醒他们，我是将你们从为奴之家是领出来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神是有一个感恩的心，感谢神是救赎了我们，以致我们是爱神，以致我们是能够有这个心去守神的律法。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做到除了耶和华之外我们 不再有别的神。如果我们真的爱神的时候，我们会怎样？我们会将我们的时间、我们的精力、我们的金钱去放在神的身上。这个就是我们不会再有是偶像，我们将我们的爱心是放在神的身上，而不是放在其他东西的身上。 如果我们真的摆那么多时间精神落去神的身上，我们就是能够是认识这位真神。很多时候问题为什么基督徒活不出神的见证，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位神，连这位神是怎样的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怎能够活出神的样式。如果我们真的好像第二届说我们是没有偶像，我们将我们的时间精神摆在神的身上，我们一定能够认识祂。到我们真的认识祂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好的见证，我们就能够反映出神的形象出来，以致我们不会是妄称神的名。这个就是第三届。如果我们真的做到爱神，除祂以外没有第二神，我们真的将时间精神放在祂那里，我们没有第二偶像，而我们真的因为我们认识神，而我们生命是有改变，我们是荣耀神，而没有去妄称神的名，就证实了我们真真正正是主内是得到安息。这个就是头个四戒。下次会跟大家讲埋其余的六戒，让我们一起是低头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是给我们是十戒。主啊，我们见到头个四戒是跟你的关系。主啊，我们也都是看到我们真的要感谢你，感谢你是救赎我们从罪里面救赎出来，以致我们是有爱心，是能够是去守你的律法。主啊，如果我们真的爱你那件事，我们就是有这个将我们的精神，将我们的金钱，将我们的时间是放在你的身上，以致我们是能够是更加认识你。主啊，由于我们的认识你，以致我们是会有个生命的改变，而在我们的行为里面彰显出来，等人家见到我们的的确确是一位神的跟从者，而不会是妄称你的名。主啊，感谢你是给我们安息，愿我们是有这个智慧，是能够继续明白你的话语，愿你继续是开我们的眼睛，开我们的心，愿我们是有追随你的意志，以致将荣耀颂赞是归给你。我们这样一个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，阿门。